感觉，但是羊毛被不会，羊毛可以吸收自重40%的水分而不感到潮湿，这样被子里面呢始终就是非常的舒爽温暖，所以呢我建议各位家里有关节不好的老人、老寒腿、风湿的，手脚冰凉怎么都暖和不起来的，特别怕冷的女士朋友，还有小孩子容易蹬被子受凉的，羊毛被都是不错的好选择。 没错，而今天呢打进4007108888 4007108888，花的真的就是一次聚会钱，一件好点的羊毛衫都买不来的钱，带回家的是一床能够提升幸福指数、净重达到四斤、吊牌价达到2980元的羊毛被了。 是的，是的，所以说4007108888，4007108888，大家不要错打漏拨。如果是2980元，咱们需要考虑一下。 对， 但是今天是498块钱，而且啊，关键是仅此三天还再送一套磨毛四件套。订购两床呢，就是吊牌价的零头996，但是直接带走3床净重12斤的羊毛被哦。别忘记了，还有2套的四件套免费赠送， 是 只在今天，只有20个名额，4007108888，4007108888。 有的朋友说啊，这羊毛被买2床还送1床，都是净重4斤的，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 那肯定不是啊，您不光享受到买2床送1床，我们还要再首次赠送到磨毛4件套。这个4件套之前啊一直是当做主商品销售的， 是， 当然这一切的一切只在享购全民开仓放量的活动当中。 没错，一定要记好热线了，是4007108888，现在1号线4位朋友在等待，2号线1位，3号线3位，4号线2位，线上通话的朋友请缩短一下通话时间，我们争取为每一位爱家的您都能够抢购到这床被子。那这床羊毛被能够用10几年的时间，贴身不钻毛，不起球，无静电，抗菌防螨又环保，不仅更温暖而且更健康。想要给爸妈带一床，给家里换一床的，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4007108888，4007108888，只要498元，还有4件套免费赠送，这样大的优惠力度是首次带到，而且仅有3天时间，所以4007108888，4007108888，听到就不要错过了。 是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羊毛被不生螨虫、不潮湿、不起静电，足够的舒服，给大家全新的睡眠体验。 是， 现在拨打4007108888，只要498块钱一床，而且首次加赠到高档的磨毛4件套，订购2床996，直接带走3床被子。2套4件套，4007108888，400710888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再付款，4007108888，4007108888。 不久之前，清华大学公布的一份室内空气质量调研的数据分析报告显示，雾霾天室内空气污染同样需要重视。为什么室内的 PM2.5 吸入量会远超于室外呢？哪些方法可以有效地抑制室内 PM2.5 数量的增长？关于室内 PM2.5 我们还有哪些所不了解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如何搞定室内空气。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新的一周咱们又见面了，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对于呢现代人而言呢，咱们的通信啊，手机已经是最普遍的方式了，但是呢试想，仅仅在100多年前，我们如果想要隔大洋去通信的话，那基本上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直到113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02年的12月14号，第一条海底电缆呢穿过了太平洋，从旧金山铺到了檀香山。说到呢海底电缆的铺设啊，它是历经了这样一个过程。1850年呢，法国电报公司在英法之间铺设了世界上第一条海底电缆，只能发送莫尔斯电码。1852年呢，海底电报公司第一次呢用线缆把伦敦和巴黎连在了一块。 1866年，英国在美国和英国之间呢，是铺设了大西洋海底电缆，取得了成功，实现了欧美大陆之间跨大西洋的电报通讯。在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之后呢，海底电缆还是具备了新的功能，可以打电话。时间呢，就到达了1902年的12月14号，第一条海底电缆铺过了太平洋，从旧金山到了檀香山。现在呢，将我们联系起来的已经是海底的光缆了。这光缆的传输速度呢，可以达到1秒钟绕地球7圈的速度啊！科技的进步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今天来说一个话题啊，玉龙要跟您讲的是天才是怎么来的。我们非常羡慕那些在高科技在艺术领域呢有着非常这个棒的想法的人，这些想法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灵机一现，可能就给他带来了一个命运的改变。那究竟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国外的专家对于人类的大脑进行了多次的一些这个磁共振的成像的电脑扫描之后啊，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的灵感呢，在出现之前和视觉有关的大脑活动大约呢是会暂停300毫秒。这个现象呢，为人们消除刺激而闭眼或者视而不见的情况是非常的相似。因此呢，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反省的时刻。当你的大脑呢需要集中力量来去进行一些思考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闭上，你的耳朵可能都会暂停，需要来去封闭其他的感官，才能够让大脑集中在一个领域。根据呢德国的专家呢进行研究，心不在焉的时候大脑的效率是更高的，因为呢它有助于唤醒工作的记忆，也就是同一时间呢冒出来的想法都不可能让大脑呢全部都处理到，那么需要的就是放轻松某些事情，将更多的资源呢分配给大脑有限的空间来让它进行处理，而那些呢不重要的任务处在自动关闭的状态。所以呢想让自己的大脑高速的运转起来，需要让自己变得很轻松。为了让每个人呢有机会和所谓的灵感有接触的话呢，科学家给出了一些建议啊，大家来听一听。第一呢，给自己内心的法官来放个假，主动的来放松的主观的意识啊，就平常不要太装，不要让自己呢觉得这是一回事儿啊，自己像回事儿。第二点呢是打开房门，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第三点呢，保持充足的睡眠。第四呢是要学会遗忘，不开心的事情、开心的事情，通通将它忘记，只是活在当下。第五点呢，回到童年，摒除功利，只为纯粹的玩乐。第六点呢，寻找伙伴们一起攻关。第七点，不惧怕失败。第八点，保持幸福。做到以上的这八点，灵感随时都可以来和你约会。我们今天呢，在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和大家分享了科学史上的今天，也跟您说了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大脑呢有机会可以获得更多的灵感。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来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不久之前，清华大学公布的一份室内空气质量调研的数据分析报告显示，雾霾天室内空气污染同样需要重视。为什么室内的 PM2.5 吸入量会远超于室外呢？哪些方法可以有效地抑制室内 PM2.5 数量的增长？关于室内 PM2.5 我们还有哪些所不了解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如何搞定室内空气。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先介绍他们和大家来见见面。国家室内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宋广生，宋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嘿，各位晚上好。 今儿啊，请二位来聊这个和雾霾有关的话题。其实呢，我们来看现在的天气已经不错了，但是早上呢，还真没有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的空气这么清新。我想了想，今儿还是要跟二位以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关于室内雾霾的话题啊。其实这个报道呢，我很早之前就看过了，但是呢，最近因为天气的原因呢，媒体又把这个报道拿出来了。在2014年的年底呢，到2015年的年初，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了北京室内空气的质量调研。那么在这个调研当中呢，他们是收集了407名志愿者累计11万小时的室内数据，公布了室内空气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报告。 在这个报告当中啊，其中有一点我看完之后真是吓一跳，我们在室内啊人均吸入的 PM2.5 的这个数量是室外的4倍。宋老师您怎么看这个数据？这个数据从科学上来讲的话咱们是可以采纳吗？ 应该是可以采纳的。有几个数据大家可能互相可以了解一下。一个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做过统计，就现代人在室内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在80%以上。 对， 所以咱们也想你每天可能有多少时间在外面。而且在外面的时间很多还是在车里面。如果严格讲车里面实际也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对， 是也相当于一个室内环境。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由于室内的密闭和它的空气的不流通，在一个室内各种污染物在不断的增加，它这样呢室内污染是室外空气污染的4倍或更多以上。 以前啊就是大家从来没有想这事儿，总是觉得一有雾霾我们想的都是外边的事情，赶紧啊进屋，包括一些媒体给大家的这个印象都是进屋赶紧封闭门窗啊，不要开窗透气。这不开窗透气好了，这里边比外边还严重。虎龙你过去有担心过这方面的事儿吗？ 我过去倒是还真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啊，总觉得说就像你所说的，说外头一雾霾的时候我们赶紧不管是在家里面开着空气净化器啊，到办公室呢也有空气净化器或者装空调，然后呢就是感觉似乎没有说这么严重。而且呢觉得在家里面尤其在室内的时候应该是相对很安全，但是在前一段这个雾霾最严重的时候，我还真感觉到说就是没有想这事儿，就感觉到说这个到哪儿都有一股这种雾霾的感觉，就办公室也是有这种感觉。 对，我那个 严重的时候有， 就那两天就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一进我们这个大堂啊，我就以为我的眼镜是不是没擦干净。因为外面是雾蒙蒙，进来之后里面还是雾蒙蒙。后来发现这个应该是里边和外边是一个情况。 是， 但是按照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到的清华大学的这个调查啊，竟然里边还不如外边。问宋老师，不如外边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概是这样，它这个有几种情况。一个是外面是雾霾天气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个测试，只要外面是雾霾了或者是中度污染了，这个室内它的污染物的值应该是室外的2/3还要高。为什么这样呢？它有几个条件，一个是咱们的建筑物啊都是透气的， 对， 所以通过门窗缝隙、墙壁的缝隙还有咱们各种管道都可以进到室内污染。再一个呢，就现在人还是流动的，咱们经常通过门呐、来回走动，这个也会。比如像咱们这个楼，虽然我看着咱们是门是封闭的，但是从大堂那个刚才记得门卫一定要把那门开开，我不知道为什么开着，但外面那个风一定要吹进来。实际一直吹到上面来，实际这个污染物就在整个楼里都会有。 那个雾霾坐着电梯就上来了。 都上来了。它这个本身就大堂啊和空间都是一个空间。这是通过这个渠道进来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咱们在室内本身还会制造污染。比如说吸烟。比如家里有吸烟的人，我们现在讲吸烟是最大一个对健康的危害的室内环境的问题，不但有一手烟、二手烟，还有三手烟。 三手烟是什么呢？ 三手烟就是吸烟吸过的房间和汽车里面，你进去会感觉到很浓重的烟的味道。 对对对， 这种烟我们就要把它叫做三手烟。 是 吸烟的污染。还有比如说咱们在室内厨房，咱们在厨房里煎炒烹炸，有统计数据啊，说中国这个妇女得肺癌的几率比较高，比西方一些国家要高。所以美国的专家研究说，中国妇女得肺癌的几率高呢，和在厨房里做饭这种习惯有关系。中国人愿意用煎炒烹炸、油炸呀、高油啊这种辣的这种这个做饭，所以这样呢容易造成厨房的污染。我们也有测试，或者家里有净化器的也会有感觉，净化器放在那，比如它上面有个指示是安全的，但只要你厨房一做饭，或者甚至现在你不做饭，高层楼房经常有别人家的油烟会窜到你家里来。 哎呀，一到饭点的时候 香啊， 对， 香啊，尤其是我还没做饭，肚子还饿的时候就不行了。 对， 谁呀啊，不把自己家的门窗关好， 油烟肉味 什么味儿都会窜。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家里的污染指数就增加了。 哦，以前觉得就是阵阵饭香， 这个时候、 觉得这是家的味道。 这时一定要打开油烟机，就家里你不家里不做饭，你要打开排油烟机。 哦，这个时候 让它管道往外排出去，这样防止这个别人家的串过来。所以这些污染实际还有，现在咱们正是冬季供暖的季节。我们说冬季还有一种污染什么呢？就是咱们关闭门窗以后，家里装修和家具造成的污染。 这个不是 PM2.5 的污染了吧？ 这个是化学污染，但是也有专家研究说，化学污染实际和 PM2.5 就大气当中的 VOC 污染和大气 PM2.5 是有关联的。实际室内也是同样道理。所以这几种污染，我们曾经多年前就给大家讲，冬季是室内环境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季节。就有这个道理，人们出去活动的机会少了，开窗通风的机会少了， 对， 是吧？这个都少了， 加上外面的污染大，人又不出去，还关着门窗。 对，关着门窗。 我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北京的北边，应该还算是还不错啊。从地理位置上来讲，肯定是要比南边要好一点，就从空气质量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上了山以后，我往下看，哎呦，我就知道这其中几个雾霾的来源是哪儿了。比如说燃煤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很多周边的这个农家依然还是以烧煤为主，甚至我在有些人的那个家里，我都看到那个出来那个烟都是褐色的、灰黄色的，这个煤烟都是看到了。所以这个也是成为冬天的污染很重要的原因。 曾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有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曾讲过，过去我们在农村看到那种清晨或者午间做饭那种渺渺的炊烟，说这是很好的一个风景画。 对， 是。 但现在刚才这个玉龙讲的，现在一个是人们烧的不是过去那种生物质的材料，秸秆啊什么那些东西啊不耐烧，做饭得好一大堆才能做一顿饭。 对， 现在大家烧的都是煤。这种煤呢是一种这个污染最严重的一种燃料，特别是家里这种煤炉的燃烧，它燃烧不充分，而且或者你在用的是低档煤、低质煤，那它造成这种环境污染问题，包括二氧化硫啊、二氧化氮啊，甚至颗粒物啊，这种会都很高。 对， 所以我们在城里经常，你像我们住在二环里面，有时候会经常打开窗户，闻到是煤烟的味道。就像还有一些好多，比如一些小作坊啊，或者住在一个小这个普通房子里面的人呢、 包括他没有那个， 他没有这种供暖设施，或者他小平房， 是， 比如说他还是用的这种煤。 所以其实这个采煤就是烧煤采暖的话，在室内还是有一部分人依然是在采用的。 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统计什么呢？就是统计什么，每年冬季啊，北京都会出现什么一氧化碳中毒这种情况。一氧化碳中毒在北京会列为工伤和交通死亡以后第三大，曾经列为第三大死亡的人数。这个和什么有关呢？就是烧煤取暖。就说明还有一大部分人是用这个办法来烧煤取暖，而且造成一氧化碳中毒，这种情况每年都发生。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这个，哎呀，冬天空气雾霾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了。说到这一点呢，现在大家就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去能够让自己的室内空气变得更好一点。接下来呢，我听听虎龙，你都想到过什么样的办法？ 我觉得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买一空气净化器。 然 后那个空气净化器有什么活性炭的，能吸附这什么大颗粒的，还有什么能除甲醛的，还有一张滤网上能把什么毛啊什么小的头发呀什么的都能给它清洁清洁的。但是我觉得空气净化器吧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两三个月的时候它那个灯就闪了。还得频繁的清洁。 那不是，那肯定啊。 对， 这跟那个水箱里面或者养鱼的那个水箱里面你要换那个滤网是一个道理。 是，但是这个空气净化器就是有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坎儿的值，这个我就搞不清楚它有的时候能净化多大面积的这样一个房间。 之前啊，我记得宋老师咱们上一次跟大家来说室内空气的话题的时候，有一个嘉宾电话连线，他说那个坎儿的值越大越好，您后来下了节目说这个说法不够严谨。为什么呢？那个坎儿的值越 CCRD 叫 CADR 值， 对 CADR 洁净空气量。 对对对， 洁净空气量呢就是一个空气净化器，它能净化空气的能量。这个值呢实际它是衡量净化器效能的一个最好的值， 而且是美国开始用，中国人现在十几年前净化器标准里面也用，包括咱们新修订的标准里面也把它作为评价净化器一个主要指标。 嗯， 它主要看你在单位时间里你能够做多少工，能够净化多少空气。 嗯， 啊，实际它是这么一个值。所以现在我们希望老百姓呢都要去看这个，不要看那个99%啊，99.99%，那个是一个相对的值。 哦， 你不知道它那个值在多大的空间里做了多长时间能出到那个效果。 对， 这个 CADR 值呢，它是一个就是净化空气的一个绝对值。 嗯， 这样计算出来以后，不管你在多大的空间里面做出的数据，它是一致性的。 嗯， 这样再一个呢，刚才讲到就是这个值啊，也不是说我越大越好。它这个值呢，一般你像根据你房间的大小和你需要的工作量，比如说我一般的像咱们家庭20平米左右的房间，那可能 CADR 值在300-400的应该就足以了。 嗯， 如果再高了500-600-700，这个可能就有点就大马拉小车了。 嗯， 就用不着。但如果我空间比较大，我30-50平米的客厅，那我就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嗯 啊，这个这是一个用法。第二个呢，就看你人是不是长时间在家。 嗯， 比如家老人孩子长时间在家，我就不一定用 CADR 值特别高的，我用两个低一点的 CADR 值的这个净化器，那可能它长时间的在运转，就会很快把空气净化了。 嗯， 但如果说咱们上班族朝九晚五回家去以后，屋里还是有污染的，我马上开开机器 ，CADR 值很大，呼呼。10分钟、20分钟，马上就污染值就降下来。 哦，这样 就它可以这样。一个这个可以减少能源的浪费。第二个，它净化器，因为它这个基本上咱们说的基本都是高效过滤器这种净化器。 嗯， 它有阻力，所以它风机呢要相当大。风机大了以后就会产生噪声， 对， 就噪音比较大。 嗯， 所以你往往净化器，往往大家会忍受不了这个净化器，感觉放在旁边特吵。实际它有几档。 嗯。 最高档那就是有的净化器叫喷射型的，你打开以后呼呼呼会尽快的把空气净化， 是 就像咱们开窗通风一样，我回来一开窗通风，风一吹马上屋里干净了，就这个道理。但如果说我家里咱们朋友在聊天，我就可以开到中档，如果睡眠的时候它有睡眠档， 对， 这样就会保证你这个净化器在工作，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 嗯嗯，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这个室内空气的问题啊，净化器室内要用，我们其实之前在节目中跟您讲过了啊，这个是必须要用了，尤其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开着。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些问题，我今儿呢在看这一份我们提到的报告的时候啊，这个空气室内空气质量调研数据分析，它提出了几个点，这几个点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也想跟宋老师再来聊一聊。首先呢，它提出了一点，说居住的位置与交通主干道的距离会影响室内空气，距离主干道大于500米，100-500米，小于100米的建筑，室内空气的质量呈逐级下降的趋势。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离主干道越近，空气质量就越差。原因是因为开过去的车，各种各样的扬尘。 对，实际是这样。因为现在城市建设越来越快，往往可能有些这个房子不是我原来就建在主干道上，是路修到我家门口了。 对。 但实际这种，而且还有的高架桥都离窗都很近的， 嗯， 所以这种呢，就是一个是汽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它排放的汽车尾气，特别像咱们北京这个三环、四环旁边、五环，还有很多晚上有大货车、大客车进来， 嗯， 这种排放的污染是很高的。第二个，就刚才玉龙讲到，就道路的扬尘，现在为什么一到雾霾天，政府出来洒水车洒水啊？就道路的扬尘，实际也是造成污染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实际在马路旁边居住还会有噪声的污染。 嗯，噪声污染， 这个声音很多住在旁边不敢开窗，一开窗 汽车发动机 吵得很厉害。 对 啊，这个路还有跑的这种速度的声音， 嗯， 都会有。实际可能也有一些办法，为什么政府在鼓励绿化呀？实际多在路边栽树， 嗯， 会降低这种污染的传播， 嗯， 会降低这种污染的这种指数。 对，它会对大的颗粒物呢形成一定制沉的作用。 对， 哎，您说到这儿啊，前两天我有朋友呢听完我们之前聊的那期节目，还说，哎呀，玉龙你怎么不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有一种叫做防雾霾纱窗，这个东西推荐大家用一下。哎，我都没听过，宋老师，到底有没有防雾霾纱窗呢？ 好像有这种东西，就是说这个我这个纱窗是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反正因为好现在我们说现在政府叫鼓励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多人在环保在室内和净化方面做了很多这种创新， 嗯， 但这种东西要经过科学的评价， 嗯 嗯， 因为你这个我又能通风，完了通过不需要风机又能通风又能净化，这种功能能有多少效果，而且它的可靠性和它的时效性有多少，这个应该经过检验， 嗯， 现在好多新产品很多的， 您这儿检验过吗？ 这个好像我们它因为可能像这类产品呢，因为不太特别好去检验，因为它本身没有一个这样的测试的一个标准， 嗯， 再一个它用什么方法去测试呢， 对， 它这个比如这种材料更重要的比如它的持续性，它的容存量有多大， 嗯， 比如说用三天五天还用十天半个月，完了在什么样条件下，你不用说这个咱们说不用说能够除尘的纱窗，就咱们家里厨房那个纱窗， 嗯， 你用它一年你看上面也是尘也很多了，你不刷不洗它也很脏了， 对， 所以这里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防雾霾纱窗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说您就自个儿掌握就行了， 写听之 啊。 来再来说一下，接下来呢是居住的楼层和室内污染物的浓度之间存在一定关系，17层以上在几乎所有的室外浓度区间当中都表现出了室内浓度的最低值，室外浓度0到200微克每立方米的范围呢，1到8层是浓度值最高的，2到400微克立方米的范围内呢，9到16层浓度值是最高的。那就是说，咱住的房子越高，距离空气雾霾的污染会越远。我不知道刚才这么解读对吗？ 应该是这样。 嗯， 因为现在咱们说到这个雾霾的问题，刚才那个玉龙也讲，你到一些山区，我们喜欢周六周日去爬香山，就会看到你在城里感觉天很蓝呐，空气也很好，但是你到香山上面一看，下面还是雾蒙蒙的一片。 嗯， 实际就是汽车尾气的污染、城市扬尘的污染、工业排放的污染，包括咱们家家户户做饭呐、自己生活排放的污染， 是 实际它都在这个城市底层在密集。 嗯， 特别是在无风的天气，气压。比如说不是很强的这个时候， 嗯， 比如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它会就是离咱们的这个地面更近， 嗯， 地面更近呢，咱们房屋可能基本上咱们低层的房屋受的伤害就更重一些。实际我们还有一种污染，就是氡的污染，氡的污染它是一种放射性污染， 嗯， 我们测这种污染呢，一个是地下室，再一个测3层楼以下。 哦， 因为它的来源呢和土壤结构有关系，和地质结构有关系，所以3层楼以下一般的测房间里氡会相应高一些。 嗯， 所以这样呢就是这个如果在高楼密集的城市里面，你住的楼层低，它受污染的几率高，只能这么说。 哦，难怪呢，我看一些那个就是房产的资料说国外啊，包括这个在咱们国家，在香港也有一些高层的建筑房子就卖得很贵。 对，我曾经10多年前跟那个香港城市大学有个陈汉云教授，他曾经在香港做过一个调查。 嗯， 他这个调查呢，因为香港城市楼都特别高， 对， 完了他和一个健康公司做调查， 嗯， 调查人的健康指数，结果发现住楼层越高，在这种大城市啊，他的健康指数越高。 哦， 所以特别像是北京这种城市， 那您说现在北京很多开发商开发的叫什么低密度啊、低层高的什么通透的房子啊，这个房子如果从空气的角度来讲还赶不上啊这种非常超高的摩天大楼， 对， 会更好一点。 这个他也在看，这刚才你谈到几个条件， 嗯， 一个是气候条件， 嗯， 比如说我居住这个地区是不是高污染的一个地区， 嗯， 第二个你位置条件， 嗯， 是不是在马路旁边、高速路旁边？ 对， 像一般这种低层的小楼，一般都不会在马路旁边的， 哦， 它都会远离市区。再一个，还有周围的绿化呀， 嗯， 自然条件， 嗯， 完了还有通风的条件， 嗯， 所以我们讲楼房也讲，比如你这个楼房通风好，你的污染物就会低， 嗯， 它所以高层为什么健康指数高？越高层楼，它的通风好。你室内，比如说雾霾天刚过， 你开了窗以后，室内可能这个雾霾马上就干净了。 哦，那您这么一说，要买房子的朋友，大家肯定都奔着高层去啊。 高层还是贵。 再一个要买那个板是通透的， 南北通透的。 南北通透的。 哦，得花多少钱啊？ 降低。对。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在他这个表述范围当中啊，我这个我没看太懂。室外浓度0到200微克每立方米，1到8层浓度值最高，但是到了200到400的时候，9到16层浓度值最高，这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它也是一个污染值，就在不同程度条件下对室内的一个、这个进入室内的一个环境条件。 不应该是越往下浓度值越高吗？它怎么会变成到了不同的浓度范围、不同的层数还侧重不一样？ 就大家说，可能说城市可能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这个辐射或者和这个颗粒物在一个层面上可能相对值高一些，还有这种情况。比如地面它可能空气的流动啊和车的流动啊，它可能相对低一些。咱就说过去大家俗话说那个扬灰层，说7、8层应该是扬灰层，说那个层次可能更高一些，但这个都不是绝对的。因为肯定是和你处的位置，和你比如我这个旁边建了高架桥，我这个在5、6层就和高架桥挨着了，是吧？这就肯定污染就很高了。所以这个不是绝对，但是普遍的就是一个和楼层、和地域、和你通风条件是有关联的。 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老师在说到这个楼层的时候，我倒想了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们要真是开窗户，这雾霾天的时候，这关窗户吧，您说这家里污染比较大，那我开窗户吧，这污染也挺大。但是除了这个雾霾之外呢，如果不开窗户，里面还有您说的像什么甲醛呢，像什么其他的颗粒物，那到底我们是怎么个开窗户法呢？ 对啊，这是个好问题啊。 是 雾霾天来的时候开窗还是不 开窗， 这是一个抉择。 实际我给大家讲过一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就咱们很多家养鱼，刚才这个玉龙也讲养鱼，养鱼呢现在不需要很长时间换水了，我频繁的换水不需要，但一个要放两种东西，一个是过滤泵，就是咱们家里那个就相当于咱们家里净化器。第二个是什么泵呢？就加氧泵。刚才讲您讲的就是输氧。实际你要封闭时间长了门窗，房间里还是缺氧，二氧化碳会增加。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化学污染物会升高。所以最好的办法，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开窗通风。再一个选择什么时候呢？雾霾天选择中午，就污染值最低的时候。你看污染指数到中午的时候往往就会低。那个时候开窗通风。那这样呢，保证你开窗通风以后，然后再用净化器净化，保证空气有新鲜。如果再有条件，现在还有一种新东西，就是净化叫新风机。 这什么东西呢？ 新风机呢，它是有管道把外面的空气过滤以后进到室内。这个应该是最好解决，不单解决了雾霾污染，还能够解决室内的化学污染、甲醛污染，还能保证室内有足够的含氧量，解决了室内的这个二氧化碳。 这个高级啊， 这得卖多少钱啊？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10多年前、20年前，咱们很多开发商开发那个会呼吸的房子，就是这种， 就是这个 这个呢，它要求啊，一定在建筑结构设计的时候就要把它设计进去，它要做管道。 对， 现在也有些咱们企业研发出来，可以就现在咱们已经住的房子也可以做这种改造，但是在房间里也要有管道。完了在一个墙上或者在窗上打孔安装这种机器，如果有条件装这种机器，应该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方法。 今天这给我们提了一个好办法啊。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前两天也有朋友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做客，他就说，哎呀，我们家呢我不买那个空气净化器，因为我不知道这东西好不好。我每次遇到雾霾天的时候，我就打开空气加湿器，我是把空气加湿器开到最大。我的想法呢很单纯，我觉得这个水分子嘛到空气当中，它呢比较重，它就会往下沉，它会不会把很多雾霾就给它压下去，就会压到地上。 新鲜想法 啊，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爱啊。 这个加湿器这样，因为加湿法净化空气啊是一种方法，但是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加湿器啊？不要用超声波的加湿器，有一种是离心式的加湿器，里面有风机，它工作的时候你是看不到水汽的，这种加湿器它不但能够把 PM2.5 洗掉，而且还把甲醛能溶于水吧，它也可以吸附掉。这种加湿器应该是在目前在北京应该是冬季北方最好用的一种。 哦， 它实际超声波加湿器啊，你看着有水汽，但是它加湿的效果是很差的。 为什么呢？ 那个颗粒这么大的时候，水分子它基本上是解决不了加湿作用。你也可以在墙上挂个湿度表，你试一下。 嗯， 你就那个超声波加湿器，你在房间你开一天它都不会变化，但是你用一个这个离心加湿器， 离心加湿器 它是往里加水的。 哦，嗯， 加水以后那个水马上一天就没有了，但是你开了马上房间的湿度表会变化，而且它有净化功能。这个产品还有一个，咱们家家户户翻一下，你们家还有一种东西和这个东西相类似的，就你夏天用的空调扇。如果你夏天买过空调扇，现在在家里柜里放着，你打开拿出来， 嗯， 它装上水以后不用加冰块去降温， 嗯， 它就是一个加湿器，也是一个能够净化的加湿器。 空调扇， 对， 空调扇这么用。啊， 你们家有空调扇吗？ 有， 现在很多家 还真有啊， 但是现在都放在家等夏天拿出来用。 是， 对， 但是实际它是把水盒里装上冰， 嗯， 让水降温吹出来，嗯，现在拿出来你就放上正常水，它就是个加湿器，而且它是一个有净化功能的加湿器。 哎呀，今天又是跟宋老师学了 一 招啊， 可以除甲醛，还可以除 PM2.5， 这几个还是挺管用的， 挺管用。嗯， 行，就按照咱们目前来看的这个天气呢，今儿现在窗外呢非常非常的明亮啊，透亮，也希望说未来雾霾越来越少，彻底的远离我们。但是当它即将到来的时候，希望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来聊的这些知识能够给您的生活呢带来一些帮助。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再次呢感谢嘉宾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In a concrete canyon, traffic jam. Can't park in red light, see. I'm set sail on this asphalt river. 5 o'clock rush hour, no one's getting anywhere. Staring at a billboard of the American dream. I need space, yeah, they can let me breathe. I need air, running over me.